纷纷的散在各方，杂志封面里，他的风光，他的爽朗豪放，被列入新闻里，他的身装闪闪的艳媚万状，好令各界都心醉。他的不安，他的心里情况，并没暴露灯光里。虽然人在激将敬仰，他空虚如常，他装出顽强。他感情上没多少进展，间中他心少一个人唱。 默默盛在他心里。